黄色阳光照耀着脸，脚步清洁，远处你凝望着蓝色的天色，送给我的青色书签，已经夹在了书包里。消失在梦中。